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24面，424面第5行，经文。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这段经文是说树因身利益众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写树能演说妙法，不可思议者一，也就是利益。先解释妙法。妙法者，第一，最甚不可思议之法。法华玄义序列，妙者，宝美不可思议之法也。风吹宝树之叶，所发音声，言说不可称量之微妙法音，故云言出无量妙法音声。我们看这一段。法在佛陀教学当中，它是一个总代名词，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我们通常讲性相离世因果，把整个宇宙全部都包括了。佛用一个总代名词就叫法。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一切法。这一切法里头确实有不可思议，这称之为妙。第一，最甚，哪一法呢？要克时而论，讲真的话，没有一法不是妙法，法法皆妙啊！为什么呢？法法平等啊！我们在《金刚经》上读到的，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了。那哪一法不妙呢？ 啊，都是第一，都是最深，都是不可思议。84000法门，门门都能成无上道，门门都能帮助众生明心见性，所以没有一法不妙，就好像药一样。啊，你到药店，啊，我们用中药来比喻。啊，药材之多，品类之重，每一种药都能治病，只要把病治好，那就要妙法。众生有84000病啊，佛有84000药，那佛法就是治众生病的药物啊。可这个药要对症，才能把病治好。如果用错了，不但病治不好啊，反而把病加重了，那就不妙了。啊，所以妙这个概念，我们有正确的概念，认识妙法，这一切病痛当中，有一种药，是个普通的药，什么病都能治。啊，不对症也没关系，也没有害。啊，这个药就妙中之妙了。啊，中国俗话说的是万灵膏，万应膏。啊，它没有副作用。那佛法里面也有一种特殊的妙法，这个妙法就是念佛。啊，无论你是什么毛病，念佛决定没有错，决定没有副作用。啊，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那我们就晓得，这个地方讲无量妙法就是说的念佛法门，广义来讲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教法，那也就是指教学啊，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理论，教学的方法啊，通通在这一个法子里面代表了。所以此地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是第一，最甚不可思议。我们看到这个句子就会想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现在社会动乱，动乱的太过分了，怎么说呢？完全脱序了，序是秩序啊，就是完全不遵守秩序了，乱了，乱成一团啊，为什么不遵守秩序？没人教。在今天的社会，也没有人敢教。啊，所以社会动乱，众生可怜啊。啊，感叹的果报就是大灾难。 因为我们人心脱序了，违背了伦理道德因果，我们的行为脱序了，感应得的依报啊，大自然脱序了，春夏秋冬四季不正常了啊，所有一切灾难的爆发了啊，山不像山，海不像海啊，山会陷下去啊，海会冒上来，这就脱序了。所有一切脱离秩序的原因，这是大乘经上讲的清楚啊，大乘经教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重要。你心里面是想的是清净啊，心清净，心善良，一切都合乎秩序，不学也合乎，妙啊！心要不正常了，要被染污了，现在是严重染污啊！什么东西染污呢？自私自利是染污，诸位要知道。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找不到啊，名闻利养找不到啊，五欲六尘七情五欲找不到，贪嗔痴慢都没有。那心是什么样子呢？这经题上讲得很清楚，心是清净平等觉悟，清净平等觉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啊。在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清净平等觉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我常常劝大家，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换心。第一点要紧。啊，把阿弥陀佛放在我们心上，我们的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心，那阿弥陀佛是什么呢？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或者是我早年啊，在美国所说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那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与这个相违背，我们就错了。啊，俗话说你错用了心啊，你用心用错了。学佛千万不能错用心，见道场更不能错用心，修行错用心是害自己啊！见道场错用心那不得了了，这个因果责任可大了，你不但害众生啊，你还会把大众误导到邪法里头去了，这不是正法了。啊，那是要破坏正法，这个罪就重了。啊，说这个话大概30年前我们提出来的。啊，20个字， 作为我们自己修行的标准。啊，存心就是用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行事处事待人接物，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这二十个字是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是1980年代提出来的。啊，所以存心关系就太大了。邪正是以这个标准分的，真妄也是这个标准分，罪福还是这个标准。啊，与这个标准相应的是正，是善，是福。与这个标准相违背的，那就是灾祸。啊，我们学佛60年，最初是以哲学为基础，啊，把佛法看作哲学。完全站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看佛法，以后深入之后才发现佛法太殊胜了，就像此地所说的，第一最胜不可思议，它超过了哲学，啊，超过了科学，啊，慢慢逐渐的深入，啊，对他认识更深更广。啊，这才发现全心全力来学习。啊，这门东西太好了，可惜世间很少人认识它。啊，不认识，对他当然不能产生兴趣。啊，我没有认识方东梅先生之前，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啊，不了解，不认识，太陌生了。啊，认识接触之后，时间越久，认识越清楚。啊，越深广。啊，60年才参透啊。啊，84000法门里面哪一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最快速、成就又高，又是最高的，无过于无量寿。啊，这一部经呢，修学的方法无过于持名念佛。事出世间法，我通通舍掉了，什么都不要了。啊，只要这一部经，这一句名号，它能够帮助我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你全都得到了。这一个法门得到，一切法门全得到了。为什么呢？一切法门都是自信变现的，一切法不离自信。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明心见性 做不到啊。啊，到极乐世界就见性了，就圆满证得了。这是捷径里面的捷径。啊，所以净宗又称之为净中净又净。啊，佛法的净路是大乘，大乘是净路。禅宗是大乘里面的净路，所以叫净中净。净土是禅宗里面最近的路，所以说经中经又经。这就是无上妙法了。我们得搞清楚啊，祖师大德这样说，我们有怀疑，我们要求证啊，他讲的真的不错吗？真的是实在的吗？可以相信的吗？啊，我们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去求证了，真实了。啊，不但佛门里面祖师大德给我们做见证，现在西方的科学家也给我们做见证，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以这个方法来修行，不要很长的时间啊，三年五载十年八年足够了，你就证得这个境界了啊，让我们自己亲证了啊，这就再不会怀疑了。法华玄义序曰：妙者宝美不可思议法。宝美是赞叹啊，赞美、赞赏、赞叹。不可思议的法门，谁来褒美？谁来赞叹？不是别人，十方诸佛如来。啊，我们现在知道啊，妙觉佛果。圣中之圣，贤中之贤啊，真正是大圣大贤啊。弥陀经里我们看到的六方佛赞啊，玄奘大师的一本十方佛赞啊，我们才晓得罗什大师翻译，他把四方有、上下有、四维省略了，这成六方啊，六方实际就是十方。风吹宝树之叶，所发的音声，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风铃一样啊，一串风铃 挂在树枝上，风吹的时候，你听这个音乐，啊，等于交响乐一样，非常美妙。但是它不会说法。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树都是宝树，枝叶都是珍宝啊，风吹这个互相碰撞发的音声美妙。阿弥陀佛以本愿威神加持他，音中就说法，就像唱歌一样啊，你仔细听他在说法啊，他在吟诗，他在说偈，妙极了。尤其微妙之处，我想听什么他就给我说什么。啊，想听华严，你看他在那里说华严去；想听法华，没错，听得一点都不错，他在讲法华去。个个不相爱呀、啊！我们几个人一起在一起去听，个人想的，他听的就是那个，没有听错，这才叫微妙，不可思议。啊，所以经上有这么一句啊，演出无量妙法音声，注意这两个字，演出就像交响乐队一样，它演出极乐世界的美好说不尽的 啊喜爱音乐歌舞的，你就到树下可以满你的愿；喜欢规规矩矩坐在那里、听佛说法，你就到讲堂去。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场所，你都没有离开文法，啊，这个后面呢，一段一段给我们介绍，流水会说法，啊，鸟鸣会说法，没有一样不在说法。这显示一个什么意思呢？不闻法你就不会开悟啊，闻法你才会开悟啊，大彻大悟之后，恭喜你，你回到常寂光了，你真的究竟圆满。啊，水蛇报庄严土好比是佛学佛教里面的研究所啊，41位法身大士是研究生的 啊有硕士班有博士班的 啊30位是硕士班，10地是博士班，方便游于土，好比是大学。繁盛同居土，好比是中小学。 啊，但是极乐世界上课是在一起，这是妙不可言。啊，彼此个个不相妨碍。每一个人听佛说法，就是自己所学的课程。啊，我们知道极乐世界讲经教学绝对没有课本，不用书籍的。老师讲的，从自信流出来的，学生所受的也是从自信里头吸收的，没有一法不回归自信啊。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本自具足。禅师曰：“此身为佛事，言可思议。极乐世界因身，身对二根。”楞严经，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品告诉我们，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观音菩萨闻声救苦，啊，众生苦难的这个声音他听到了，他就伸出援手来帮助你。啊，帮助的方法无量无边。啊，可是问题，你要愿意接受才行，你不接受啊，他帮不上忙啊。怎么个接受法呢？真诚恭敬。印光大师讲的，一份诚敬你就能接受一份，十分诚敬啊，你就能接受十分。菩萨的布施是平等的，啊，法布施、财布施、无为布施是平等的。啊，接受多少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众生根性不相同，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所以你接受的利益不一样啊。啊，都在自己，所以自己要好好修。啊，把接受佛菩萨那些条件具足，我们才真正得到诸佛菩萨法师的利益。啊，像经上讲的会议真舍之力，啊，我们能够得到佛菩萨真舍力。佛寺指诸佛之教化，这个地方最好加个字，正直诸佛之教化。 这叫佛寺。现在佛寺这个名词被大家曲解了。什么叫佛寺？法会是佛寺，金灿超度叫佛寺，错了。啊，经教里面讲的佛寺是教学，啊，化化是教学的成就，啊，用教学的方法让接受教学的人化迷为悟，化恶为善，化凡为圣，这叫化了。啊，化是教学的成就，啊，教学的目标达到了。对根性力的上上根人标准，是化凡成圣，对中等根性的人化迷为悟，对下根人化恶为善，所以佛教是佛陀教育，它不是宗教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否则的话我们学佛就学错了，学偏了，学邪了，学偏了是学到小乘去了。那不偏是大乘。啊，学邪了那就跟佛法相背弃了。那不是佛法了，自己以为是佛法。啊，这个在佛门里面也很多不少啊。啊，误会把佛菩萨当神明看待。啊，天天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错了。啊，那是学邪了，不是学偏了，比偏还严重。啊，偏是偏离大乘，邪是连小乘都偏离了。啊，换一句话说，错了，误会了。啊，他根本不是在学佛。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要不能够分辨清楚。我们学佛肯定走弯路，弯路先是偏，后就是邪，最后结果呢？结果到三途去了。你是冤不冤枉？学佛学到恶鬼出生地狱去了，叫真叫冤枉。所以这个地方错不得了。啊，底下一句话，以及一切有益于佛道之事。 啊，佛道是成佛之道啊，一切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向佛道、成佛道的事，就叫做佛事。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帮助我们成佛的，帮助我们断烦恼。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本来是佛，佛在大乘经上讲得非常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都不假。本来是佛，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佛一句话道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什么原因呢？妄想分别执着，妄想一般大乘经上讲无明烦恼，啊，分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都是佛教的名佛学名词。因为你有这三种烦恼，你见不到性了。性在不在？在。虽然在，你不认识他，你见不到他，因为你迷了，你不知道心在哪里，你也不晓得心的可贵。啊，自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迷了之后实际上还是起作用，作用扭曲了，作用产生变化了，变成什么？变成烦恼。无量无边的智慧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就这么回事情啊。你的德能也变了，变成造业，你的果报是十报庄严土，现在变成六道轮回，变成三途苦报。怎么变的？十变。什么叫识？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你有这个东西，啊，它就变质了，变成六道轮回，变成三途，变成地狱。什么时候你觉悟了？觉悟之后，地狱没有了，六道没有了。啊，再向上呢，十法界没有了，那恭喜你，你回归自性了，你在十宝庄严土。虽然回归自性了，你的无明习气没断，习气要是断了了，十宝土也是假的，也没有，只有一个真的，常寂光土是真的。 啊，常寂光图就是自性，就是本性，就是真如，就是如如。十宝图里面有41个位置，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都在十宝图。妙觉呢，常寂光只有一个位置。华严经上的妙觉如来，真正平等。啊，阿弥陀佛教我们的方法妙绝了，我们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在这个世间，无论是逆境是顺境，啊，我们处的这个环境啊。顺境是称心如意，哦，好环境啊！逆境是这个境界非常不好，灾难非常之多啊，非常恐怖，叫逆境。善缘恶缘，善人啊，对你很好，照顾很周到啊，恶缘都是冤家债主啊，回报你的，侮辱你的，陷害你的。不管什么境界，都是诚心诚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对人阿弥陀佛，对事阿弥陀佛，对天地万物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都没有，我眼睛所看的全是阿弥陀佛，那顺境阿弥陀佛，逆境阿弥陀佛，善人阿弥陀佛，恶人阿弥陀佛，你真的回归到清净平等觉了，这就是我常常讲的，我们的心已经转过来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就不要，哎呀，我以为我心里都是阿弥陀佛了，那不行，你以为不行，心里真的阿弥陀佛是你的行为变了。啊，沉于中一定会沉于外，从外面能看到你里面，外面就是你对人亲近真诚啊，以真诚亲近心和睦慈悲对一切众生啊，这个就看到了你心真是阿弥陀佛，这叫功夫啊，这叫真念呐、啊，这真转呢、啊？转什么呢？在经上讲的，把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神通、道理、修学功德转到我身上来了。啊，也就是说，阿弥陀佛、陀佛所加持我的，我统统收到了。啊，我通通在享受了，这个都欢喜啊！啊，没转过来，阿弥陀佛确实加持，加持从来没中断过的。可是呢，你从来没有收到，你从来没有享受到。啊，阿弥陀佛，如果说有一个众生造无逆的失恶的众生，堕阿鼻地狱众生，他要不加持他，阿弥陀佛的本愿就不圆满。啊，纵然堕阿鼻地狱，佛光照他，佛法阿弥陀佛加持他，但是什么？他业障太重了，他收到了，他不认识，不识货，他没有享受到。啊，收到等于没有收到。啊，我们现在有一点觉悟啊， 啊，有一点了解，真的一点不假了。啊，他回报我陷害我的人，我在那里供牌位，我天天都给他回想。啊，他讨厌我，我喜欢他，我尊重他，为什么？他替我消业障。啊，他对我种种不善，让我常常反省，我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啊，他提醒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我要改过，感谢他提醒我。我没有，要勉励，他在造罪业，我在提升境界。我能不感激他吗？然后你就了解，忍辱仙人为什么感激格离王，就这个道理。没有王，没有格离王，各界身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忍辱波罗蜜有没有修圆满，他自己不知道啊。这像考试一样啊，格离王是考试官的，一考通过了，那虽然这是很难的题目，通过了，你说你多欢喜，感谢老师啊！老师并非善意，是来帮助你提升你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真的是想害你，侮辱你啊！那就是他在造业，他在造业，菩萨提升了。啊，所以菩萨感他的恩，他造的业要不要收报？要收报。虽然收报的时候，他痛苦少，就他堕地狱，他受的苦不多。为什么？菩萨感激他。那为什么堕地狱呢？因为他的心不善。那堕地狱受的苦不多，是菩萨加持的。这个道理才讲得通啊，才讲得圆啊。啊，所以菩萨对待一切众生，啊，一切残害自己的众生都没有一点怨恨心。啊，这是我们修学的标准，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他讨厌我，我就回避。啊，让他心生欢喜。这是大乘法了，这是诸佛的教化了，这是有业于佛道之事，一定要懂啊！不懂你怎么修？啊，这是佛寺的正说。啊，下面念老也很好，啊，通常以祈福、超见等法会成为佛寺。啊，这是现在，啊，这是误会了，啊，但是现在确实有这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忘了他了，啊，也得要知道啊。那么极乐国土，这是真正的佛寺，树发音声能作佛寺，这个佛寺是教化大众，开悟大众啊，这是佛寺。法华经上讲的开示悟入， 啊，这一些树木所发的音声开始，听的人悟了，入是入正果了，啊，开悟了，正果了。烦恼轻的人正果，烦恼重的人也开悟。啊，每一天都在听，每一天都在学习，哪一个不正果呢？到最后个个都正果了。啊，那我们晓得十宝庄严土果位有41个，啊，那换一句话说，大彻大悟41次，正菩萨果位41次，啊，初果得了之后正2果，啊，2果的人正3果，3果的人正4果，啊，41个位次，最后一个是等觉，等觉还要开悟，在正果是妙觉，啊，妙觉。不在常，不在这个十宝图了，啊，妙觉他到常寂光去了，啊，我们现在能把这个搞清楚吗？搞明白，啊，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稳稳当当，寿命长远，有的是时间。啊，所以肯定一生成就啊！不像这个世界六道轮回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东方。在这个灾难期间当中，鬼神附体的很多啊，西方呢这些鬼神他也偷信息，多半在催眠，催眠当中啊，鬼神在这里起作用啊，这些鬼神也恒顺众生啊，啊，越是有灾难，从各方面透的信息就非常多。啊，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科学工具，啊，高科技的媒体。所以灵媒推的这信息我们不很重视的。如果一旦大灾难发生啊，就像2012那个电影所演的，整个科技文明毁掉了啊，电话没有了，手机也没有了，啊，电视也没有了，啊，二是里外的些信息你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古人所讲的悟熟，他们通灵的这种信息会非常之多。这个里头不一定都是善的啊，也有很多恶鬼恶作剧啊，假冒佛菩萨假冒神仙来给你偷信息，真有其事啊，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那就是心正的人跟佛菩萨有感应，心邪的人跟魔鬼有感应。啊，这是我们看古往今来中国外国啊，普遍的现象啊，正与正相应，邪与邪相应啊，所以诚意正心的重要啊，意要诚，心要正，邪外邪门外道他不会侵入。实在讲他对你也很尊重啊，你是正人君子啊，不会轻易冒犯你。如果你心里有邪思，他就来勾引你，来引诱你啊，他是希望你堕恶道啊！诸佛菩萨了，是希望你生净土啊，希望你成佛啊！啊，那些魔王外道，他希望你在六道轮回啊，希望你堕三恶道。他诱导你到那边去那个诱惑的力量太大了，他很现实啊，名闻利养摆在你面前啊，中国古人所讲的高明厚利，你能不动心吗啊，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你不动心，你心才能得其正。如果你动心，心就邪了，心就歪了，魔就进来了。啊，这一桩事情，佛能不能帮忙？不能。佛是老师，老师只能教你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告诉你，老师指你的路，路是你自己走的，老师不能带你走，这一点你一定要懂啊。佛法如是，神道也如是啊！啊，神能保佑人呢？不能。啊，神因为你做了好事，你积德，他奖励你；你做了恶事，惩罚你，他就像政府官员一样。啊，他不能随随便便随他的意思来讲法，不可以。他要看你的行为，你善，他褒奖你，对的；你做恶，他惩罚你是对的。啊，都是你自己造作啊，所感应的啊，不是他有权的啊。佛菩萨是师道啊，他不是政府，他没有权啊，他会教你怎么做啊，你行善。行善目的不是在奖赏，我应该要行善，我不应该做恶。那佛教我们这个道理啊，啊，依照佛的教学，认真努力去学习，去修学，得好处。得什么好处呢？保送你到佛教大学去念书，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诸佛如来他们办这个佛教大学，阿弥陀是校长，保送你去念书啊，毕业了之后就拿到学位，有佛陀，你拿到佛陀学位啊，这个比喻不难懂，这个比喻很切实啊。我们学佛的目的不是别的，主要去拿学位的啊，阿罗汉、菩萨、佛，一个一个往上提升啊，佛是最高的学位，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每个人都应该拿到所以大乘教里头佛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啊，这不是假的那么极乐国土复这数法音声能做佛事这个佛事是教化众生众生闻法开悟证果故谈思赞为不可思议又是音声清长哀亮微妙火牙这音声好听啊悦耳啊一级大师云又此音声清长哀亮微妙火牙啊一级师为我们解释清就是清净闻者不生著然心故叫牙音的啊，中国古时候音乐歌舞戏剧现在讲的文艺演出啊，里面包括说唱艺术啊，中国人讲的大鼓书这一类的都要遵守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啊，这孔子说的叫思无邪啊，你的演出啊，让人看到听到了不会有邪思啊，不好的念头升起以这个为原则啊，所以社会和谐人民心正啊，啊，那么现在呢这些表演跟中国古人的标准恰好180度的相反唯恐不能引起人的邪思以这个为目标这怎么得了呢啊，所有一切表演都希望把你内心里头那个杀盗淫妄勾引出来这社会怎么能不乱啊，所以今天社会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只有一句话，教育出了问题。你把人教坏了。啊，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啊，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对中国人的智慧没有不佩服。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会治得那么好？啊，就是在我们这一条街那一头，南昆士兰大学，我们在这头，他在那头，一条街啊，好像是前年校长请我吃饭啊，这个学校送我一个博士学位啊，学校的教务长那一天作陪，还有两位教授，他告诉我一桩事情，他说在二次大战之前，欧洲有一批学者很认真地研究中国啊，就是中国为什么几千年来能够维系住社会的长治久安，什么原因啊？他们认真研究得到了一个结论，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缘故。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当时回答他，我说这个结论一点都不错，确确实实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中国的社会是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啊！你看家家有祠堂，家家有家谱，你把家谱一展开，一定有家规有家训，那就是他们家庭教育的宗旨啊，他们家庭教育的总纲领总原则，家家都有啊，所以从小把人都教好了，所以做官很轻松啊。啊，洛克文做总理的时候，啊，他邀请我到国会去参观，他在那里接待我。跟我见面端了一大杯咖啡，告诉我每天要喝五大杯提精神啊，事情太忙碌了，精神不够用啊。我当时跟他开玩笑，我说今天的社会各行各业，你们这一行是最辛苦的。他同意啊，我说干我这行是最快乐的，我们两个对比啊，啊，他笑起来了，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啊，我说可是，在中国古代，做官这一行是最快乐的，啊，为什么呢？做官在社会上有地位，啊。他是一个地方的领导人啊，待遇也不错，又没事情干，你说多快乐啊。四库全书里面几部 一半以上都做官人写的文章，没事干嘛，在写文章嘛，写诗写词嘛，以这个来娱乐嘛。为什么没事干事干呢？社会上人人都是好人，没有犯法的人，没有作奸犯科的人，都被每一个家庭教好了。啊，你在社会上做错事情，整个家庭羞辱，你看看那家家教没教好。啊，所以每一个人都重视家庭教育。啊，希望你在社会上做好人，大家赞叹某人家里出好子弟。啊，祖宗有光啊，有光彩啊。啊，所以光大门楣啊，做坏事情是耻辱啊。啊，丢祖宗的脸呢。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很谨慎、啊、不肯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人都教好了做官没事情、啊、你看唐太宗的时候贞观之治，听说有一年全国监狱里头只有20个人没犯罪的，人不愿意做犯罪的事情 啊，所以做官是最快乐的事情，人人都想做官，好好念书，念书就可以去考举人考进士啊，做官啊，最快乐的事情。像现在这么做官这么苦，古人才不干这个事情了啊，太辛苦了啊，什么原因呢？教育出问题了啊，不是别的出问题，教育出问题了啊。中国古人讲的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啊。啊，你建立了一个政权，啊，领导全国的人民，什么最重要？教育。教学为先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换一句话说，政府各个机构部门都为教育服务，所以才有盛世出现啊。现在不对了，现在把教育摆在后面，把工商企业摆在第一。这是说，这是人之必争啊！大家都要来争，社会就动乱了啊！2500年前，孟子见梁惠王讲得多清楚啊！不能把利放在前面，利放摆在前面，上下交争利，大家都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啊！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孟子2500年前就看见了啊，把伦理道德放在第一位，大家相让，他不是争，互相让啊，所以小孩从小学忍让，稍微大一点懂得谦让啊，谦虚啊，真正有学问的时候礼让啊，中国人让到底啊，不争啊啊，让吃不吃亏，绝对不吃亏，所以要相信，得相信因果，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你是什么方法都得不到，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还是命里有的，那不叫冤枉吗？错了，真是错到底了，完全错了。 我在去年年初，在一年前，在一年前的事情啊，有一个同修送一本书给我看啊，甘肃一位高先生写的啊，是附体的一个报告，2100年前罗马凯撒大帝派了一个军团来侵略中国，这个军团在中国全军覆没啊，这些灵鬼现在还非常活跃，附在人身上，把当年故事讲出来，写成这本书。啊，这个兵团完全是叫孤魂野鬼，很可怜。啊，但是他们很有义气，他们没有脱离组织，这鬼兵，鬼的军团呢。啊，遇到一位菩萨叫利宾菩萨，大概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救他们，跟他们接触，头一句话问他，中国不是你们的，你们来干什么？我看到这一句话我感触很深，这就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用武力夺来的地方都是自己的，都是自己命里有的，命里未有的不是你的，所以你到这里全军覆没。这一句话用意很深啊。那换句话，日本人在中国8年抗战的时候最后投降，中国不是你的，你来干什么？啊，满清入主中国，那就说中国是你的，你到中国来，你真做皇帝了，命里有决定有，命里没有不要强求啊，强求造罪业，错了啊，打仗杀人你所得到的是将来地狱里的果报啊！你所得来的名利是你命里有的，无论用什么手段统统是命里有的，但是你的手段不正当，你造了罪业，而且什么你所得来的这个利益打折扣了啊！比如说你命里有100个亿，用不正当的手段你得来是50个亿，觉得很了不起了，其实你要知道真相，已经折了一半了，你说你多冤枉，你多可惜啊！人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了，不可以用欺诈了啊！欺诈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啊，佛教给我们财富怎么得来的？你命里有，你命里为什么有？过去生中修财布施，这一生当中你得财富你命里头没有你得不到啊。前几年我在香港讲经，认识一个老居士陈朗，前年过世了啊，年龄跟我差不多啊。他告诉我，到以后我才晓得他跟李嘉诚的关系非常好啊，他告诉我，李嘉诚是汕头那边的人，潮汕人， 30岁到香港来做生意，刚刚开始碰到了，他是一个看相的啊，懂得风水的高手啊，就跟李嘉诚谈，他说你希望将来做生意，将来拥有多少财富啊，你就满足了。李嘉诚告诉他，我能有3000万我就满足了。陈老先生告诉他，你不知，你命里财库是慢出来的，无论你做哪一个行业都赚钱，你将来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一生就不离开他，大小事情都向他请教。那命里有吗？你跟李嘉诚从做同样生意，他赚钱你失败，这你命里没有啊，他命里有啊。啊，命里的从什么呢？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喜欢修财布施，这么得来的呀？这佛经上讲得清楚啊。聪明智慧是发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是无为施的果报。你能修3种布施，那你命里面的财富、智慧、寿命全增长了。啊，这个道理，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那个老人也很厉害。我跟张家大师那一年，我26岁，张家大师65岁，啊，大我39岁，祖父辈了。啊，他看我的相，可怜呢，一点福报都没有啊，也就是财库空空啊，啊，而且又短命啊，这个我知道，很多人给我算命，我的寿命只有45岁，我很相信啊，因为我家的老人。都没过45岁，祖父45岁死的，伯父也是45岁死的，我父亲也是45岁，都没过45岁，所以他们告诉我是，我很相信。啊，我学佛就希望45岁那一年的时候我往生，那一年果然害了一场病，病了一个月，我就念佛求往生。啊，可是一个月之后呢就好了。啊，那个得病之前，我在基隆大觉寺讲楞严经，讲了一半得病了，我就知道了，寿命到了。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啊，关起门起来念佛求往生。啊，我有个观念，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到了，你找他没用处。啊，一心求往生，啊，念一个月就好了。啊，所以我45岁以后的命，那是延长。这佛菩萨加持的啊，也被一个人证明，甘住合福啊，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大我10几岁啊，有一次在人王护国法会里面碰到了啊，他找我聊天，告诉我，他说：“净空法师，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在背后啊都谈你啊。我说谈我什么？他谈你这个人呢、啊，还有一点聪明智慧，很可惜啊，没有福报，又短命。我这个事情啊，不必忌讳，我清楚，在我面前谈也行。啊，我都能够接受。他说你现在这些年，那个时候我讲经大概有十几年了，十二三年了。他说你讲经的功德很大，你的命运改变了。啊，他说你的福报啊，就是财源。像自来水管一样源源不断而来啊，你的寿命很长很长。他告诉我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以后我在美国被一个算命的人证明了，我把这个人也告诉他，他替我算八字，他说甘州活佛说得很对啊，他说你确确实实寿命只有45岁，延长了，真的是长寿。啊，他说你的财是空财，你自己一分都不会享受。啊，都是做公益慈善事业，他说这个好，这个财好。啊，如果自己享受这个财并不好。啊，你自己一分一毫没享受到，对。啊，所以一生没有财的观念。啊，我绝不求。我也不希望人家送钱给我。送钱给我，我还得操心这钱怎么用法，给他赔付。啊，不能错了因果。啊，操心。没有钱多自在呀。啊，那多快乐啊，什么心思都走啊，才能够得清净心啊。一生学释迦牟尼佛，这张家大师教的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从30岁开悟就开始，79岁圆寂，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所以我看到这个事实真相，释迦牟尼佛不是宗教啊，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关啊，他是教育啊。跟中国孔老夫子孟夫子完全相同。啊，他太单纯了。孔老夫子学成之后始终想做官。啊，周游列国就希望有个国君能够聘请他。啊，帮他做事。他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最佩服的就是周公。他是很想学周公。周游列国10多年没人用他啊，所以老了才回家教学，回老家了一年68岁了，他73岁走的，他老人家教学的时间只有5年，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这个历史要认识啊！啊，佛陀当年在世，没有建寺庙，没建道场，让我们后人去想。他一生过游牧生活，晚上树下打坐，白天外面去徒步，日中一时，树下有休。啊，1255个弟子。跟他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同。 啊，托钵中午吃一餐饭，吃完之后，啊，大家在一起，佛跟大家讲经教学。啊，我们相信，常随弟子之外，还有临时来的，啊，临时来参加的，我相信人数不会少于常随众。啊，这样就估计释迦牟尼佛这个团体应该是将近3000人左右，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天天教学，没有一天空过啊！啊，教学、研究、讨论、分享，干这工作，那乐此不疲呀！啊，所以用今天学术上这种心态来看呢，释迦牟尼佛是一个社会教育家，教学的内容无所不包。啊，他什么都能教，什么都能讲。啊，有问必答。啊，什么疑难杂症到他那里全化解了。大教育家了，而他的身份，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不收学费呀。啊，孔子还收一点学费，素修，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收学费。啊，生活靠吐蕃，非常简单。啊，这是给后人留下最好的榜样。我们应当学习。啊，教学的道场，简简单单就够了。啊，现在人的身体比不上古人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你看那些人晚上在树下啊，风吹雨打日晒都没有妨碍，是身体好啊，身心健康啊。我们现在不能跟他比，受一点风寒就感冒了，上风啊！他们天天过这个生活，没事啊。啊，佛经里面有医学，啊，得病的时候最通常的料，这个治理的方法是用咒语。有没有科学根据？有。啊，你看一般的用推拿，不需要用医药。啊，现在的伤风我们知道。啊，伤风感冒最有效的是热敷。啊，你用热敷，敷到我们这个颈子这个地方去，热敷10分钟就没有了，就恢复正常了。啊，寒气逼出来了，你感冒就好了，不要用药啊。啊，咒语是最高的，咒语是用阴身，你这个器官哪里阻塞了？那个音声很准确，音声发出来把这个器官的震动它就开了，问题解决了，用音声啊。所以经典里面治病的些咒语很多，现在去练没有一个灵。为什么呢？那个要口传，音声要正确啊，这个音声的长短它才达到这个部位，你差一点就没有效了啊。所以这个方法的时候，唐朝时候还有 啊，唐以后逐渐逐渐就失传了，啊，一定要口传。啊，用音声来震动啊。啊，这个筋骨，所以说疼痛，疼痛不是骨头疼痛，也不是肉疼痛，是筋，筋疼痛。啊，那个筋的时候粘在一起，你把它揉开了，没事了。啊，他们这个原始点就是用这个揉的方法把你揉开。啊，针灸是用针用灸的方法，原理都是一样，方法不一样就是。啊，所以最高明的是用音声念咒，那神似啊，什么病都能治啊。啊，可惜现在没有这种人了，找不到这种老师，你就学不到了。可是有个总原则，断正心念，心要好，没有恶念就不会生病。这是总原则、总纲领。啊，清净平等觉怎么会生病？那不可能的事情嘛！啊，所以这个总纲领抓住。我们认真学习，身心健康，啊，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恶念，啊，就消除业障了，这业障病就没有了。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术法的声音，能够叫听者。不生浊然心故，这个好啊，这就是思无邪啊，树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啊，养者宣扬，又能宣扬实相法故，这功德多殊胜啊，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常常听常常看，宇宙人生真相就明白了，这个明白就是见性啊，实相就是本性比本做清扬。这边是引用的《法华经》讲上讲的啊，《无量寿经》上讲清常，意思相通啊。经本是清常，常者常通，欢常能令闻者舒畅，又具通晓之意，能令闻者通晓实相法故。这个意思比清扬的意思还好啊，常的意思好啊，不但是听得很舒服，而且听了之后能觉悟实相，能帮助你开悟啊啊，爱者悲哀呀，闻者能生大悲心故。大慈悲心能听出来啊，在这个音声里面，音声里面肯定也宣扬了六道三途苦难众生的信息啊，在这个音乐里面听到之后啊，自然就升起怜悯的心啊，众生有感了，菩萨就有应了 啊，众生是有心，他有烦恼，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去除。菩萨无心，菩萨这都是化身菩萨，啊，生到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二十愿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重要啊！啊，阿惟越智是什么菩萨了？别家讲地上菩萨啊，换一句话说，虽然他是同居土，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功德，都跟同居土没有两样。换一句话说，他们是真正的把阿弥陀佛的智慧、神通、德能呢，通通变成自己的。啊，跟阿弥陀佛确实融成一体了，自他不二啊。所以他有能力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他有这个能力。我们学净土要学这一招啊，你就学对了。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七情五欲，谁爱通通给他去啊，不必障碍他，他喜欢都给他。我们不要啊。啊，我跟韩馆长相处三十年，我们相处非常和睦，原因是没有厉害，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这个合作就好啊。啊，他要明文理养全给他，我要的是每天你给我找机会，我能够上台讲经，就这么单纯条件啊，听众三个五个十个八个都可以练习讲经啊，学讲经啊。啊，我们相处三十年，三十年真的这个没中断过啊，这三十年成就了啊，成就之后他走了啊，因为这个念头就是享福的这种念头，他没有忘掉，所以他死了，他不是到极乐世界，他到天道去了。啊，继续享福报啊！啊，现在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大概现在觉悟了。啊，天不究竟呢，还是到极乐世界好啊！啊，护持净土法门，跟阿弥陀佛的缘深呢，只要想去，他就能去了去。啊，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我们这一生什么都不要。啊，韩馆长往生啊，道场他在的时候通通是用他的名字，我们没有成立董事会啊，儿子要全部给他，那时候武道有乌兹别的人不服啊，要起诉打官司，我给他们大家磕响头恳求千万不能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像学佛的人了。 学佛的人相信因果，命里有肯定有，丢不掉的，全部给他。啊，我们到新加坡，新加坡住了将近四年，我们到此地。啊，那我们的修学环境、生活环境不断的在提升，大家就悟了，明白了，真的不是假的，命里有，走到哪里都有人护持。相信命运啊，不会走错事啊！啊，你心安啊，不求啊，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谁要，只要我有，统统给你，我一点都不吝啬。越施越多，这是我们60年的经验。啊，不是施人越施越多啊！啊，施财，财我也不晓得从哪来的。啊，我这两年，你看定买了1000套啊，这个100套四库全书，50万500万美金。啊，这一次我又定了200套会要，四库全书会要200套，啊，印了10万套唐太宗的全书制药，10万套的过去制药，总共500多万美金，这两个合起来1000多万了，那钱都付清了，我不要人再给钱给我。那要你给我钱，我还是想去请你怎么用。我现在老了，不想这个事情，什么事都不想干了，除了奖金之外，什么都不想干，活动也不参加了。啊，现在好在什么？后继有人。啊，我都让年轻人代表我参加国际活动。啊，我现在就愿意住在一个地方，每一天4个小时讲经，好啊，真舒服啊！啊，乐此不疲呀！啊，我将来往生，希望往生在讲台上，讲完之后给大家告别，我走了，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多自在！啊，所以学佛能有多大成就，全在你放下多少。这是我学佛60年呢得到的经验呢。你放的越多，你得的越多，你悟的越多。啊，无论在方方面面，你都会得大自在。啊，秘诀就是放下。你不肯放下，那就是业障了，那就麻烦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